软装饰一般呢，像这个就是 我说的对吧， 这些灯啊什么的，不是说完全的对的啊、 嗯、 这个灯啊什么的都是属于软装的壁纸、 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也能掉下来的呀，这也能掉下来的 啊，像这些 背景墙要掉过来也会掉下来的是吧，我是说 不能拆下来的 对，就是意思就是说能够掉下来的东西实际上都是 软装饰的、啊、像您说硬件、 嗯、啊，硬装是属于根本就完全是死的啊，弄那死的 啊它是掉不下来的，所以说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这个软装饰啊是可以说是转装修当中的一半，一半是硬装饰，另一半就是软装饰，非常重要。 现在都是简约装修完了重装饰，简装。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软装饰比那硬装饰更重要？ 对，软装其实是很重要的、嗯、比方说这一面窗帘在它就占一面墙的空间、嗯、但是呢就是在这影响整个风格，影响整个效果。对。 那具体的软装饰会包括一些什么，您能简单说说吗？ 软装饰一般的就像咱们的沙发呀、嗯、壁纸啊，像大类的就是床家具，这些都属于软装。 什么窗帘啊， 灯具呀、啊嗯、对对对，灯具这些东西都属于咱们软装这一类的。 嗯， 一些家具啊，这些都属于鞋柜啊， 嗯， 就像咱门口有鞋柜，那、 嗯、 这些都属于咱们软装的。 就是说你硬装修完了以后，后期要给它补足的一些东西，添加的东西，这都属于软装饰。 对 啊， 嗯， 那说到软包这块哈，包括什么、嗯、软包？ 软包一般的像平常做的多的就是背景墙， 嗯 啊，像别墅的那些电视背景墙啊， 嗯， 床头背景墙啊，现在一般的就是说中间加海绵的这些，幼儿园里边用的稍微的也多一点。 嗯，电视背景墙，啊、还有这个床头的这种 对 背景墙啊等等的啊、 嗯。 现在做软包的多吗？原来有一阵儿做软包还是挺多的。 怎么说呢？这个软包一直是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是很不可缺少的， 它是比较显档次的， 很多特别显档次，而且现在呢、 嗯、 有一些是加不锈钢条的、 嗯、 玻璃的、水晶的，特别特别的多，现在是 嗯、 啊、一般的像这个、 嗯、 这个它的精密度特别的高， 嗯， 如果说这个有棱有角差一毫米然后都对不上，这个角什么的都对不上、 嗯、 要求的这个工艺参数是非常非常高的， 密度非常高啊， 对 对, 对， 精密度非常高， 对，非常高的、嗯、所以说呢这个在咱们的装饰当中呢，让你看上去一眼看上去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嗯 啊，特别的感觉这个东西啊在咱们生活当中呢就感觉特别的上档次的一个东西、嗯、特别提气。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软包可能是介乎于软装饰和硬装饰中间的啊， 这个硬包也有硬包， 嗯 嗯，硬包就是说中间没有海绵的，比方说柔性的这种， 嗯 布皮革， 嗯 啊，然后它就是说中间没有这个海绵啊、 嗯、 直接拿那个底板，直接拿底板包的，这属于硬包。 嗯，它也等于是弄死了在墙上或者怎样、嗯、哈， 对 对, 对， 所以我就说它属于硬装和软装中间的一个环节似的，它也是死的。 对, 对 啊、 也咱们家居装修， 但是它里边呢又有一些设计在里边，又属于软装饰范围之内，它需要很高的一个设计的。 其实它大多数来讲它还是属于软装的。 好的，那咱们上半段的先聊到这儿啊，那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就具体说窗帘吧啊、 哦、 因为你别看这个窗帘在这个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呢好像看似并不是特别重要，其实它对于整个你家里的这个风格的显示啊、舒适度啊什么等等的最后的装修效果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对对对，是 啊， 是 啊。好的，那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谈窗帘。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会看到从没经历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遮光防风保暖这个效果， 遮光防风保暖、嗯、其实防风保暖的这周第二位就遮光，因为有时候我们呀、啊、就晚上呢就睡得特别晚、 嗯、 早晨呢可能起得稍微晚一点、 嗯、 这样的话我就特别怕这个窗帘不遮光 光线是吧、 啊、对 对对对，这个光线呢一般的像厚一点的窗帘或者是密度高精密的，现在从2008年开始啊就有像您说的这种针对性的遮光布，从2008年慢慢的市场上就有这些遮光布了，它就是说好打理也好洗，擦擦就行，完了之后洗完了之后也不缩水也不掉颜色啊，嗯，就是特别的多，取代了以前像那种的那个雪尼绒的特别厚重的那种，大家应该知道。然后呢慢慢就有了这种2013年吧，有了这个高精密提花啊，在市场上就出现了，它垂感好，洗完之后也是不缩水不掉色，然后它这个色牢度呢还能达到这个6级以上，就取代了那个遮光布的一些这个市场，都能起到像您说的这种防风保暖这种 遮光 的那个效果。对，好像好多就像白天睡觉，还有像这些晚上，其实晚上好多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它现在咱们楼房外边都有路灯，完了之后那个光线都能透进来。 对对对， 且尤其是像浅色的这些布艺窗帘都能透进光来。 嗯， 所以说大家选的这种遮光的像这种窗帘还是比较多一点的。 嗯 啊， 所以说这个选择窗帘，很多人说遮光保暖啊，这个防风易打理，甚至是好洗涤等等， 对， 这些都是大家选择它的一些理由。当然一定要漂亮啊，这也是因为窗帘选好的话呢，款式选好的话，对于整体的装修的提升啊是非常大的， 对，特别的提气， 特别提气啊啊。你看这个李梅就说我也喜欢遮光的，说这个遮光布是怎么回事，刚才您提到了遮光布的问题。 其实遮光布最开始的时候只有化纤的一种，像前几年啊只有化纤的一种，它就是说密度特别的高了，就 沉嘛， 不是说它沉，是密度特别高， 嗯， 就是特别紧，跟塑料布一样， 哦， 你吹一吹它不透气儿的呀， 哦， 所以说它就 所以就 把光线 就不漏光啊， 把光线对，光线透不过来了，完了之后这个风也透不过来了， 嗯， 所以它就防风保暖遮光了， 嗯 啊，像现在呢有一些呢合成的，麻料合成的， 嗯， 棉布合成的，就好像两层织在一块一样， 嗯， 既是棉的麻的。然后还有遮光的效果，对对对， 哦， 啊，现在出了好多这种材质的， 嗯嗯，所以说像这种遮光布，大家也不用说我在做窗帘的时候非得强调哈，就我要遮光布不用， 对， 其实现在很多的窗帘都有遮光的效果， 对对， 啊，但表面看起来是棉的。 啊，对，表面上在里边咱们的居室里边看起来是棉的麻的， 嗯， 但是对于那个贴着玻璃的那一面呢，它就是遮光的防晒的防紫外线的， 嗯， 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好，现在呢也慢慢的出现了好多新的品种。 嗯，那现在有专门做窗帘的布是吧？ 这些都是专门做窗帘的， 因为我前些时候去买那个窗帘布的时候啊， 嗯， 就是说它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这个布呢它什么都可以做， 嗯， 但你愿意做窗帘也可以， 嗯， 但有一些就是专门做窗帘的， 专门做窗帘的这些布，嗯， 像这种遮光布是不是就专门做窗帘的， 对对， 哎 啊， 嗯， 还有一些像什么雪尼绒， 嗯 啊，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布料是好多年的，最起码得用了二十多年前就有这种布料了， 嗯， 特别厚重， 嗯， 但是它呢， 就跟我们经常说那叫法兰绒吧， 啊， 你们叫什么？ 特别厚啊，雪尼， 甚至有些那个女的原来啊，当然现在不做，啊，做大裙子，拖地长裙 啊。你说的那是 法兰绒， 金丝绒的那种布料，哦，那种一般的就是说舞台幕布，像会议室啊， 嗯， 这种现在稍微的多一点。 对，嗯， 现在那种取而代之那种的金丝绒的叫意大利绒。 嗯， 现在就是比它厚了， 嗯， 比它密度高了，然后呢，比它那个垂感好了。做出来的，像原来只有说1.5米和1.7米两米的这个幅宽，现在也是像咱们正常的窗帘一样，2.8米的这种幅宽的都可以做窗帘了。 嗯，好的，那根据您的经验哈，啊，您觉得在选择窗帘的时候，它的什么功能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怎么说呢？这个窗帘吧，我觉得它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嗯， 比方说，我想让它这个 跟我家这个风格啊搭调， 装饰性， 这就是最好的。 嗯 啊，然后 呢，就既有实用性又有装饰性。 对，它这个花色、颜色，还有它的花型，跟整个的这个风格去搭调。 嗯，另外质地上呢，要您选什么？ 我应该还会选一些纯棉纯麻加遮光的吧，我觉得啊， 纯棉 对这个 麻加遮光 啊，柔韧度又好，然后对身体又绿色环保，对身体又好，我觉得这还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一个借鉴啊，就纯棉的纯麻的，同时又可以有遮光遮风啊，保暖 的这个效果， 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 啊，另外其实好的窗帘的话呢，它应该不掉色吧。 如果说是真正的是纯棉纯麻的，是肯定掉色的， 肯定掉色。 对，它的锁色度它没有那么老，即使说现在有一些活性印染的这个在里边，可是达不到那种不掉色的那种效果。主要是它不掉色的那种，基本上都是里边含化纤的啊，化工原料的。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追求那种不掉色。 对，现在反正好多朋友都会选一些纯色的。 纯色的。 对，现在家居里边有30%以上都会选纯色的。 纯色好看，纯色也显档次，我觉得。 对，看主要是这个色调，如果 选 对了之后。 选这特别好。 对对对对。 它属于纯色，就是单一的颜色啊，不是花的，不是造型的。 对。 它可能就是绿的，就是红的， 对， 就是黑的，就是白的。 对。 啊，就是纯色。 是纯色，还有现在流行的一种就是撞色。纯色，对，拼一条，其他的颜色，比方说呀，去年特别流行的一个就是绿色和白色拼接，显得特别小清新，像蓝色和这些粉色、白色这些拼接，显得就是那种地中海风格，完了之后咖啡色和白色就显得特别沉稳，就是好，蓝色和白色选的稍微多一点，像地中海风格，现在大家都选的特别的多。 那您说怎么来分辨这个材质啊？比如说我买东西去了啊，我说要什么材质，然后他说这就是，有时候我还真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像他说的那种材质。 比方这种纯麻的吧，你就先看它这个，首先看它这个表面纹路特别的清晰。完了之后呢，这个织物表面啊有特别粗的那种纱织，像一般如果是化纤的话，它全都是一样的。如果要是纯棉的或者麻的，它会有跟那个竹节似的那种纱线，你一看它这个表面是好多好多啊，特别明显。然后就是说拿手摸一下，然后它这个纱珠呢会比较绵柔，然后表面还会有发毛。手感呢是比较粗硬的，然后你拿起来稍微抖一下，然后它特别硬，特别挺， 应该有点褶皱。 如果拿手就是攥紧了再放开， 应该有点褶皱。 对 对， 纯麻的东西它就是有那个折痕，上面有折痕。如果呢是这种仿的或者是化纤的这种混纺的呢，它就是说你一看它这个颜色就是光鲜亮丽的，特别漂亮，但是说纯麻的肯定不会有这些颜色，它就是发乌发朦胧的那些颜色了。像这些仿的这种仿麻的呀，像这些化纤的这些表面，就是说在摸的话，就是说表面特别的光滑，然后你攥一下再放开，就没有褶子，没有褶皱和这些折痕什么的。所以说像这种的啊，都基本上都是仿麻的，即使说表面看着像麻的，但是它材质肯定就不是麻的。 而且像这种东西没有什么质感，你看着挺 光 的， 特别光滑嘛，它纤维的东西就感觉特别的滑。 对对另外就是从跟家具的搭配来看哈，我觉得不无论是比如说客厅啊、餐厅啊、卧室啊、书房啊、浴室，还有什么厨房哈、等等的，它应该都是窗帘。您觉得选择不一样的好呢，还是基本上是一个材质好？ 基本上不一样的，就 基本不，就您觉得不一样都是 客厅的应该是比较大气一点的，比较选的比较简单一点的那种花型，像卧室啊就是比较温馨一点的，柔和一点的颜色，但是一般的都不会选粉红色，如果不除了婚房啊或者小姑娘那种房间的话啊，就是说在风水上来说就是不会选粉色，粉红色就是说它扰乱人的那个。 让人不能安宁。 对对，是对，尤其是像这个睡眠不太好的，千万不要选这种颜色。 对 卧室。